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黃毓民、黃楊達、陳四、湯姆、譚仔。 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早晨。呢個係 My Radio 同埋熱血時報嘅聯播早晨節目，大香港早晨。今日係7月22號星期二嘅朝頭早。咁今日咧有我黃楊，有黃楊達，有我鄭松泰， 係啦。黃楊達有大發明啊！而家 發明有 chat room 有人問有冇大亨啊？有我鄭松泰啦、湯姆啦、陳四啦，同埋今日有黃生幫幫手嘅，有教主喺度。 係教主重臨啊！ 因為我成個月冇嚟啊嘛，世界 有咁耐咩？ 係 喎， 有啲時間，而家有人話要補翻數啊，補翻 搶翻一個月， 啊補翻個一個月冇嚟嗰啲時數啊，咁我話得盡量啦，係咪？咁都係要嚟嘅，咁但係我哋唔喺度就啲後生可以自己擔綱演出噶嘛，一樣係咪？ 我好耐好耐冇同教主做過節目喎，真係話事 真係㗎。咁今日你主導啊，太你揸住佢，你叫我講咪我講咪佢。 唔係話， 今日好多話題我都好。 係啊，冇錯冇錯。 第一個就肥佬禮啦，係咪？咁呢個肥佬禮依家都唔係新聞嚟㗎啦。其實所有泛民政黨都有攞佢錢嘅。 唔係你諗住第一節講， 所有啲泛民議員都有攞，大部分絕大部分泛民議員都有攞。有呢個只係公佈，只係部分嘅啫，有啲都未公佈，即係未泄漏出嚟。 係，我哋咁啦，我哋停一停下教主先啦，因為教主一講肥佬禮即刻上咗頭。 唔係俾少少皮皮啦，俾少少皮皮。 因為咁樣啊，今朝咧阿大亨咧佢就要去過庭，咁樣咧就要去過堂啊，咁就去9點今日嘅喺東區法院一路庭咧，就係會就住6月6號嗰次嘅拘捕咧，咁就係會過堂啦。咁有支持者同埋手足咧可以去到嘅就係9點之前咧就去呢一個東區法院。咁都留意我哋時報報道啦，因為我哋都有手足喺嗰邊做緊編採啲工作嘅咁樣。咁我哋第一節講啲咩好先咧，教主？ 第一次梗係講啲黑心，即係惡，即係嗰啲叫做咩啊？叫做 黑心食品。 係啊，黑心食品啊，大佬。 咁第一次我哋講兩單，講兩單大陸料先啦，因為即係大家啱啱一起身都諗住食早餐嘅本身。 冇食麥當勞， 但係發現今朝早冇嘢好食喎。 家鄉雞 係咪？ 甚至乎即係星巴克都有問題， 沙 巴克係咪？即係根據報道啊，大家唔好 係啊， 即係唔好告我哋誹謗啊，大佬。連嗰啲即係吉野家啊、啡粉啊，咁所有呢啲即係肉類嘅嘢咧都有問題嘅，原來啊，即係 就話就上海嗰度就封查嗰間叫咩福喜上海食品供應商福喜咧，就俾央視咧就去調查佢啊嘛，就有 undercover 咁去調查佢啊嘛，咁就發現佢咧喺製作呢個各樣嘅肉食嗰陣時咧，就又用啲過期嘅肉啦、過期嘅雞皮啦，咁就話啲肉咧發曬霉啊，都攞嚟用，就溝埋嗰啲就冇事，嗰啲就溝埋嚟一齊用，跟住又經過油炸各樣咧，就造成嗰啲所謂快餐食品啦。 嗱，我哋搞清楚呢個上海即係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咧，就係其實係美國嗰個 OSI 集團旗下嘅， 好似成百年歷史嗰間嘢， 好耐嘅，但係佢就喺大陸咧，再生產咧就係大陸嘅啦。而家其實好簡單咧啫。即係好大部分而家呢啲食物咧，即係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嗰啲，即係凍肉又好，或者嗰啲經過包裝過呢啲嘅食物咧，全部都係大陸生產嘅。包括你而家去飲茶好多點心咧，都係喺大陸做嘅。呢樣嘢就即係大家都已經心裏有數。但係咧，喺大陸做呢啲嘢就好危險嘅。OK， 即係你嗰個安全，食物安全係得唔到保障，係咪？咁你就算大陸有啲衛生當局，佢即係間唔中都會去抽查，係咪？咁但係嗰啲冇抽查到嗰啲 咁你食咗都唔知個地溝油就唔使講啦。 唔係，其實你話嗰啲抽查都好兒戲嘅，因為通常抽查之前就會有人通報啦，跟住你交嗰啲嘅檢測品上去，其實全部都係有 曬。因為佢冇 ICC 啊嘛， 係啊， 有大陸嘅，所以真係係嘛，咁全部都會有人通報噶嘛，係咪？咁所以抽查嗰啲係做大龍鳳嘅。 嗰個報道都有提到咧，就話依間咁嘅上海福喜公司咧，即係如果總公司啲人派嚟，或者當局嗰啲派嚟之前咧，都會有通報佢哋嘅。咁當日咧。即係如果有人嚟抽查各樣咧，咁佢哋咧就唔會用嗰啲料啦，就唔會用嗰啲有問題嘅料啦，咁樣情況。 唔係，但係點解呢單嘢我哋要講咧？又而家又講翻，因為其實尋日有即係網上面啦，都係即係好多嘅流傳啦，就係發現到其實係有呢個麥當勞嘅員工咧，係有影到嘅，就係話其實原來福喜香港麥當勞都有用到呢啲嘅供應商嘅材料。 咁啊，佢哋都有澄清咗啦，就即係話會係有用福喜，有用 OSI Group 嘅嘢，咁咧就係、是，但係就話。是上海那間咧，佢哋就冇用到嘅，咁啊，佢哋就聲明呢樣，上海嗰間就冇落到嚟香港嘅，咁樣聲明啦，咁樣。 喂，但係呢一件事其實都係喚起翻我哋對於成個嗰個大陸食品安全嘅問題啦。你大家諗翻嘅就係早嗰六七年前嘅，即係其實唔係講係好似好遙遠喎，但係其實實際上你諗翻嘅就係由孔雀石綠、蘇丹紅，到依家係兩三年就爆一單大學嘢。 而家即係呢啲美國嘅企業。去到大陸都走樣嘅，即係大禍嘅，所以個問題就係嘛，因為你唔係搬曬啲美國人去做噶嘛，係咪？梗係大陸嗰啲人、大陸嘅工人、大陸嘅管理係嘛，咁都會中招喎。你幾大禍咧？即係你全世界咩都好咧，入到大陸就變質㗎啦， 就攋嘢， 又變質。哇！而家第日遲啲嗰啲手袋啊，嗰啲意大利手袋啊，法國咩嗰啲名牌啊，喺大陸生產嗰啲，咪大家都驚喎。其實會係咪？所以呢個即係呢一個咁嘅所謂世界工廠咧，真係攞命啊！真係係咪？ 攞命啊！ 食嘢更加危險啊，大佬！ 但係嗰啲，但係睇翻咧，譬如無線都有去做翻啲訪問咧，啲民眾嗰啲訪問咧，有一啲真係好愚民下嘅喎，完全係當冇事發生。 你咪有片啊？你想 睇睇片，睇下村民點 睇？睇下 村民點睇？村民點睇？ 我估計他世界五百強，還是不會出現這種問題吧？我覺得他的牌子有這麼響，應該還是要對消費者還是要負責任吧？可能還是個別的吧，但是我還是不會相信，還是會去消費。我刚刚都有去， 为什么不怕呢？ 我觉得他们都应该有一些把关吧。 即係頭先嗰個真係好離譜，佢就話係，我覺得係個別事件，即係人哋講到話俾你聽咧，即係個記者一定講咗件事俾佢聽啦。佢話我聽咗件事，不過我都覺得係個別嘅事件啦，反正我都唔信啦，我就都會照去幫襯。 個別事件即係 唔係即係大陸嗰啲人咧？其實對於呢啲譬如家鄉雞啊，或者即係呢個 美國麥當勞啊， 麥當勞啊，佢係有信心，因為啊呢啲係外國人嘅嗰啲連鎖食物。啊，即係連鎖食品企業咁啊，咁全世界都咁出名，係咪？周圍都有，咁嚟到大陸咧應該好啲，但佢忘記咗一樣，一嚟到大陸，喂，入鄉隨俗，係咪？咁你 入鄉隨俗， 即係嗰度大 嗰種乸西法咧， 就咁你呢個入鄉隨俗啊嘛，而家就係嗰度大鑊啊嘛，嗱，仲有你知道大陸咪有13.5亿人，係咪？嗰個內需市場係全世界冇一個地方大得過佢，係咪？你出面賣幾多家鄉雞，咪幾賣幾多麥樂雞，你都唔會多得過喺大陸噶啦，係咪？加上而家啲人對於呢啲即係洋即係外來嘅速食 來佬嘢啊， 來佬嘢就即係比較有信心嘅，一直以來。但係而家發現，連呢個 OSI 呢個食品集團喺大陸呢個所謂福喜食品企業。都一樣係出事嘅，因為真係入鄉隨俗啦。 唔係呢個腐敗嘅成個文化，其實係你係一入到大陸嘅官場啊，或者成個社會話你唔能夠避免係要成為其中一份子咁樣喎，就好似。 唔係頭先你都提到啦，因為你有貪污嘅情況啊嘛，你明唔明啊？所以呢、這個譬如你可以同嗰啲即係啊食物安全嗰啲即係單位啊，即係去勾結噶嘛，係咪？係。咁你香港又唔得噶嘛，係咪？或者喺美國你更加啦，即係美國人佢食物安全咧好注重嘅，大佬高到你苦甩你成個食品企業。 如果出呢啲事係超級大鑊。 係嘛？你麥當勞如果發現即係有個漢堡包入面有個曱甴，你都唔使做咧，大佬賠都賠到你暈啦，係咪先？即係佢哋都會好小心，係嘛？即係但係一去到大陸就咁嘅咯，係咪？即係大陸本身嗰啲即係嗰啲消費者又受影響，但係而家你整埋嚟香港喎。 嗯，係啊，而家嚟緊嚟咗香港，即係我即係咁講，呢個冇 猜測啦，冇落嚟香港係假嘅，福氣呢一間嘢 一定有， 一定有。 不過而家未必係上海嗰間嘅， 未必係上海嗰間， 可能係深圳福氣， 係啊，或者河北啊，或者佢哋都好似有睇， 而家都可能會係咁嘅情況。 有一樣嘢肯定嘅，一定好多過期食品， 係 嘛？呢個必然嘅，係咪先？即係你就算香港而家有啲超級市場，如果你有人去巡查咧，你都有好多發現，好多係已經係過期嘅。 嗯， 我話俾你聽，如果你真係抽查啲罐頭啊各樣啊，係咪？咁如果大嘅超級市場，佢自己有定期嗰個自己咪要去 check 㗎嘛，係咪？邊啲係過期嘅罐頭過期都唔食得啦，何況呢啲啱唔啱？ 喂，同埋呢一個係佢用呢一個次品嚟再做一個製成品。再加色素，再加防腐劑，可以防腐多一年喎、 啊。係，因為你而家見到咧，就係、嗱，你見到一個咁樣用好多過期嘅食物原材料嘅問題，你見到一個 QC 嘅重大嘅錯嘅一個錯誤咁樣啦。咁、你會見到就係話，因為你唔單止用過期啦，就算你唔用過期，你發覺嗰個 QC 係咁差嘅時候咧，其實因為有講到重災區就係一啲嘅牛肉餅啦，即係啲漢堡扒啦，另外就麥樂雞都一啲攪爛嘅一啲嘅食物啊。 係啊。 咁當你做一啲剁碎嘅攪爛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就算唔過期都好咧，如果你個衞生情況做得唔好都危險，因為中間咧係會打入大量嘅空氣嘅，咁你空氣就最容易滋生到細菌咧。咁如果你開始你對福喜係冇信心嘅時候咧，其實往後就算佢用一啲係唔係過期啊或者腐壞咗嘅食物咧，其實嗰個危險亦都存在喺度。 嗱，其實咧而家食緊嗰啲漢堡包嗰啲朋友咧、或者食緊呢啲所謂咩雞咩雞嗰啲朋友咧，你要諗下呢啲咁嘅原材料。或者經過加工、即係都係喺大陸嚟香港嘅。譬如你而家香港有啲工業即係村啊，咁都會有啲即係食品工廠啊，譬如啲燒臘，咁就喺呢啲地方燒，咁又再分送，譬如你美心咁樣 啊嘛，喺工廠大廈燒， 喺工廠大廈，咁佢有啲，起碼嗰個叫食品工廠喺香港先啦，係咪？ 係。 咁嗰啲肉點樣嚟咧？又另外一個問題咯喎。 係啊，係啊。 好啦，但係你而家呢啲唔係喎，你已經係半製成品， 係 嘛？或者急凍嚟到，跟住解凍之後就擺喺個 pan 度煎，咁樣嚟㗎嘛？因為你大量生產㗎嘛，要大佬，一幾多漢堡包幾多個係嘛？即係賣幾多個？漢堡包先，所以呢啲咧，如果你喺前面嗰一陣，即係進口嗰度嗰笪地方有問題嘅時候，咁你香港人會，譬如你而家你即係呢個食環署咁，你做啲咩啫？ 做唔到，即係等同你食品安全中心咧。其實你譬如蘇丹紅啊，或者空雀石鹿咧，因為其實你最主要就係其實喺餵魚，又或者其實你係即係去染雞蛋或者染色素嗰扎啲啦，其實你係唔能夠知道佢一開始嘅時候個問題出住邊度，等於呢一次即係所謂嘅即係再製品啦，都其實都同樣嘅情況。咁所以其實你話對於香港人嚟講嘅話，其實而家一定要問嘅問題就係我哋嗰個食品安全中心其實嗰個職能係去到邊度？即係而家其實依然都係抽查咁。 係啊，抽查。但係其實香港嘅食物安全係做得相對比較好啲嘅。因為我自己都坐嗰個食物，即係食環，即係嗰個食物安全嗰個委員會啊，咁我哋都好緊張。譬如呢單嘢，因為而家放暑假啦，如果唔係個喺個 panel 度又會拎出嚟講嘅，政府答嘅，咁食物安全中心啲人又要嚟立法會嘅，咁佢起碼都有一個監察嘅作用。譬如我哋近時西微都即係話嗰啲打邊爐嗰啲火鍋嗰啲湯料咧，係咪？即係 有冇啲湯底啊？有冇化學品啊？ 嗰啲我哋都喺嗰個即係委員會度講過嘅，所以呢單一定會講。不過而家就講緊放緊暑假， 放暑假啦。 咁但係大陸嗰個即係食品安全咧，即係呢個係有問題嘅，因為佢嗰個監察系統啊，同埋成個制度咧，即係正如我哋講，呢個係貪污腐敗啊，即係去到每一個層面嘅，係咪？即係過去大家都睇到啦，係咪？即係嗰啲相關嘅官員落台啊，好多都同呢啲有關嘅，係咪先？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咧，嗰個檢測制度啊，食品嗰個監安全嘅監控啊，即係大陸嘅可以講係一塌糊塗嘅，咁好啦，而家去到連呢啲美國嘅食品企業喺大陸係嘛，都出事係嘛，咁所以美國方面咧就為呢件事就即係道歉啦，係咪？同埋 美國嗰個總公司， 美國總公司追查啦， 即係佢哋都即係控制唔到嘅，老實講係咪？去到大陸呢啲鞭長莫及係嘛，咁你去到大陸嘅為咗做生意啫， 係 咪？你去大陸你都係為咗做生意係嘛？嗱，我哋呢啲即係美國嚟嘅嚇，即係一定係比較安全啲嘅，結果唔係嘅。唔係，而家唔結婚。 我聽以前嗰啲漢堡扒友都有講過話，嗰啲肉唔係嗰啲肉嚟噶嘛，好似可能牛肉啊、 石牛肉啊、馬肉啊啲啦。 咁而家話俾你聽咧，嗱，佢係肉嚟嘅，不過係過期嘅肉啊咁樣。同埋我好擔心大亨咯。 因為佢朝朝都食唔到。 係啊，所以其實我哋花咁長時間去講呢一單，就係因為其實每一朝早咧，黃仁達佢食個早餐都係麥當勞。 嗯，係其中一個早餐。 其中 一個 方便啊， 方便啊，因為所以呢個大問題啊，真係 真係好擔心。 咁大家繼續跟進啦。其實另外一單咧都係講嗰個嘅，即係都係同個大陸都有關啦，就係尋晚發生嘅事件嚟㗎嘛。係 啦，咁啊，浙江温州咧就一路其實呢幾個月以嚟咧都發生緊件事咧，就係拆緊温州嘅一啲嘅教會嘅建築。咁咧講緊已經咧至少有300間嘅教會嘅建築嘅十字架咧已經係遭清拆啦咁樣。咁咧就尋日啦凌晨。即係尋日凌晨發生件事咧，就繼續喺度發生喺呢個平陽縣嘅水頭鎮救恩堂咁樣。咁咧講緊就出動緊連埋警察啊、消防啊、城管咧，總共600多人咧就去呢個清拆呢個十字架。咁咧當中咧有成過千個信徒咧就守衞呢個十字架咧，咁就發生衝突啊。咁啊以警棍咧就打傷多人，咁有4個人被打致重傷，咁樣就送去溫州第一醫院搶救咁樣。其中有2個更加係垂危。咁樣咁就亦都有大批嘅相片啦，你見到就係、是發生一個鎮壓嘅情況。 咁而家畫面見到就係即係俾人打到頭破血流啦，有啲信眾。 係啦， 有啲就瞓曬喺地，又完全唔喐得啦咁樣情況。 咁呢件事更加就救恩堂嘅其中一位牧者咧，阿詹應勝咧，就直情係寫埋遺書，就準備就話會展開個禁食嘅禱告，直情係講到殉教咁樣添咁樣。咁喺溫州就都已經係有多間嘅教堂咧，十字架被清拆㗎啦咁樣。 佢哋依個教堂都啲記者嗰度都報道都有話，喺一個月之前咧，其實已經所謂收到一啲通知啊，就話。要去拆嗰個十字架噶啦，咁佢哋當然就唔可以，就覺得佢哋覺得佢唔合法唔合理啦，完全冇解釋點解咁樣做啦，但係就強迫佢哋咁做啦，咁啊跟住咁啊梗係唔理佢啦，咁之前咧亦都有少少衝突，咁去到嗰、那個你頭先都有講到個時間性好特別嘅，佢除咗派咁多人之外，佢凌晨走過嚟喎，好似突襲你咁樣喎。咁佢成班有已經即係成班信徒啦，聚集成千個信徒咧，就喺度守護住嗰、那個，就唔俾佢拆啦。咁 大陸咧，你話有冇宗教信仰自由咧？即係嚇 即係依家係個問題。 呢個當然就係冇啦。咁大陸譬如你天主教，或者呢個基督教咧，呢啲基督宗教咧都係官方要管理嘅。 係啊， 佢有所謂三自教會，咁呢個就係屬於基督教嘅。 係 愛國教會咧就天主教嘅。咁佛教咧亦都係歸政府管嘅，政府係有個宗教局去管呢啲宗教嘅，全世界只有中國大陸係咁嘅啫，係嘛？美國嘅憲法第一修正案咧，就直情係講明咧，即係不得立法干預呢個宗教信仰自由嘅，嗰、那個係 no law 嘅。喺宗教信仰呢一塊咧，係冇人可以即係行政或者法律都唔可以干預嘅。咁啊，中國大陸就唔係佢要管嘅，佢知道有好多人會信基督教，咁好啦，咁佢就要納入呢個規管。如果唔係三自教會或者外國教會嗰啲，就叫地下教會，就隨時你喺度聚會嘅時候咧，啲城管啊、公安就會殺入嚟嘅。我記得有一次余傑同我講，當然余傑而家就去咗美國啦，係咪？咁啊都最近啊經常去台灣傳道啦，係咪？咁佢嚟香港第一次嚟香港嘅時候咧，我同佢喺我嗰檔牛肉面度食飯，咁我又問下佢啲地下教會嘅嘢。咁佢哋咧喺北京咧就即係每個禮拜日咧都會有聚會，佢又出咗一啲刊物嘅，你明唔明啊？咁成日呢啲公安就嚟搞佢嘅，係嘛？咁嗰啲就係、是、唔係三次教會嗰個範圍裏面嘅，亦都唔係正式走去教堂度即係去聚會，咁啊自己喺屋企嗰啲家庭教會、家庭崇拜咁啊地下教會聚集一班人咁樣，咁都唔得嘅，因為我哋搞你。佢有一次咧，佢就叫就同嗰個公安禱告啊，你明唔明？即係拍住個膊頭，即係 公安嚟搞你嘅。 咁其實經常係受到迫害嘅，咁但係今次呢個教堂呢啲一定係官方。即係准許你聚會嘅地方嚟嘛，因為溫州咯，講喺浙江咧，就好多人信基督宗教嘅， 係啊， 教徒人數我諗係即係全國，即係佢喺呢一個省裏邊 佔比例最高嘅， 比例最高嘅， 咁所以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抗爭嚟嘅，大佬，包括啲牧者，包括啲信徒，喂，佢仲已經係按照你共產黨嗰個三自教會嗰個規定，你都要搞佢， 係 咪？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其實共產黨迫害宗教就已經即係有幾十年嘅歷史㗎啦，係咪？所以即係其實呢件事就應該問下香港啲耶撚咧，係咪？ 咪就係啦。 問下佢哋有咩感想咯？ 唔係啊，抗保羅。 問下呢間咪撲街嘅抗保羅啊！ 佢話 真係啊，呢個恩福堂嘅呢個蘇永智呢班契弟啊，林爾樂啊，問下佢哋咯，係咪？ 問下呢班爺撚啦，係咪？屌呢班人一定落地獄㗎啦！你話我話㗎，你嗰啲跟住佢嗰啲都會落地獄。我話俾你聽啊，屌你恩福堂啊、同福堂啊，係咪呢個中華播道會呢班全部狗賊嚟嘅？呢啲咁嘅爺撚，喂，面對呢啲佢哋會唔會？哎呀，我幫佢禱告啊！嚇、啊，你去做啲咩啊？咪一樣去大陸， 咪一樣去大陸， 一樣翻大陸去搞呢啲你個宗教事業。成日有一個理論就係話：屌你，只要我哋個福音傳遍中國大陸，中國就有希望啦。咁樣黐撚線嘅你都啱唔啱啊？係咪先？ 喺共產黨治下， 屌你真係係嘛？有共產黨就冇，喂大佬共產黨係唯物噶嘛？阿哥到今日為止更加唯物啦，資本主義到不得了， 喂大。喂，但係阿教主，我想知，即係就住呢一單咧，其實佢本身係官方其實認可緊嘅呢個教會嚟嘅，因為其實、即係據我自己所知咧，因為我嗰陣時 所以我都唔明佢做咩要拆佢教堂啊，咪要起樓啊，真 係唔係我 拆佢十字架而家 係。我嗰陣時喺北京咧，其實佢管嗰個嘅細節去到一個深入程度，就係講緊，譬如你嗰個天主教嘅教堂或者基督教嘅教堂啦，咁你去個天主堂咧，你喺外牆要掛個十字架，即係你嗰個建築啊。有個頂度有十字架都要向政府係同嗰個嘅民政部同埋公安局去打個招呼去申請先得嘅，即係細緻到個地方就係你個教堂嘅設計，有啲乜嘢嘅象徵嘅嘢。 但係而家呢件事佢就唔係拆你教堂，係拆你個十字架，好奇怪，幾百間教會嘅十字架都要拆，咁係咩原因呢？ 係咪掃清咗呢個 symbol？ 如果啦，我自己上網頭先啱啱睇翻個新聞咧，佢有一個就係啱啱喺2013至2015年咧，就係、是、浙江省搞咗叫三改一拆嘅計劃，就係將嗰啲舊城區啊、舊廠房啊，同埋嗰啲城中村啊拆咗，同埋就即係改造啊、改造，同埋係要拆除一啲違法建築。咁頭先嗰啲即係可能教堂啊，就係幾十年嚟可能喺度嘅，本身已經起曬呢啲十字架㗎啦。咁佢就當咗係違法就拆埋。即係你唯一能夠解釋就係講緊喺2013年至2015年，咁佢浙江省政府係有呢個咁樣嘅所謂嘅政策。咁但係呢一個完全當然係無理㗎啦。你去到個地步就係、是，其實你香港人係唔了解嘅喎。連個教堂有冇十字架喺出面喺度起出嚟，其實都已經係違法。 即係你香港而家每個禮拜日喺度聚會嗰啲教友咧，大家睇下呢啲新聞，我唔知佢哋有咩感想，係咪？閂埋道門係嘛？即係自己喺度禱告，咁自己得到救贖咁就得㗎啦，係咪？基督教唔係咁解嘅，大佬，係咪？我都係基督徒，係咪？不過我唔係耶穌，係咪？香港嘅基督教會最撲街嘅，我而家話俾你聽啦，真係嘅，係咪？全部大部分都依附建制嘅，睇梁美芬呢啲有教導，陳茂波有教導，係咪？幾差多呢啲教導係咪？即係有一個教會咧，叫做即係呢個廣福堂嘅，即係播道會嘅，屌喺遠東金融中心嘅， 全層嘅， 富貴得不得了嘅。佢聚會嗰啲人非富則貴啊，大佬佢特別為嗰啲官員安排一個小組嘅，黃仁龍啊，係咪？邱騰華啊呢啲哇，全部就自己一個小組，另外啲藝人有一個小組嘅，好巴閉㗎，係咪？ 做開衰嘢九十， 啲水多到不得了啊，係咪？喂咁樣㗎，原來基督教係咪教會係咁樣㗎，係咪先？係咪？每一次有一啲比較進步嘅思想，教會就出嚟啊，即係搞你㗎啦，係咪？所以呢班咁對於共產黨呢啲咁樣，即係對宗教嗰個迫害啊，係咪？即係對呢個宗教信仰自由嗰、那個即係打壓啊，咁你哋呢班契弟啊，粒聲都唔出㗎喎。 係 咪？所以我哋而家我代啲教徒問一下，即係代啲信徒啦，即係問一下呢啲咁嘅牧師啊，屌你哋係咪食屎屙飯嘅？咪準備落地獄啦，個個係咪？嗰、那個禱告嘅時候咪口是心非呢？請問係咪？我最睇唔起呢啲人嘅，我話俾你，林以樂我識佢好耐嘅，呢個又係垃圾嚟嘅，係咪？揾水啫嘛，其實係係咪？屌你嗱，大家記住，牧師有人工嘅， 係 係咪？教會牧養佢嘅，你啲信徒牧養佢嘅，你啲捐獻就係牧養佢嘅啦。佢有冇攞去叫雞你唔知嘅 ，OK 係嘛？ 明白，明白。 叫雞可能唔緊要，主要唔係同性戀啫，對佢嚟講就 對佢係 最重要。依佢哋説法。 好，咁第一節時間差唔多，第二節翻嚟我哋講一講 大亨 傳媒大亨。